奖，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的叶。昨天我同事呢来得很晚，我说你平常送儿子上学什么的不是都来很早的吗？ 哎， 他说他儿子跟他说幼儿园经营不善倒闭了，以后不用去上学了 啊， 结果他居然信了。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4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其中将增开8对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2号，2018年征兵宣传教育进高校活动在天津南开大学启动，标志着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西湖大学，该校定位于研究型高等学校，从举办博士研究生教育起步，适时开展本科生教育。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自4月9号至2019年4月7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将继续实施1年。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就京东在网上售卖相关违法违规商品、出版物及其他印刷品的行为，依法约谈网站相关负责人，并责令整改。日前，海南省住建委等6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管理房地产市场，对提供虚假证明、规避限购政策购买住房的个人，一经发现撤销其购房合同，网签备案，5年内不得在海南省购房。近日，央视新闻曝光，甘肃省总投资近16亿元的扶贫公路哲达公路工程质量差，存严重安全隐患，而各部门却对问题工程互相踢皮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1990年，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十大演艺红人的选举，歌手占了5位，他们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获此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9个月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也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乐坛奖项，令歌迷唏嘘不已。除去这两位歌坛巨星的退出，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香港歌坛似乎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居排行榜前列的还是80年代的那些光辉耀眼的名字。这一代香港歌星伴随了一代人的青春生活，他们的歌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与写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来听叶倩文的焚心以火。

4月13号到14号，邀你一起在北京探索趋势，引领未来。详情请关注新经济100人微信公众号。 969精英爱听榜。 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茧，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我想哭，哭不出来，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不再回来，我会这么。 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看着世界变化的脚步，是我想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 爱你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林叶，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沉迷于电视的我们，长大了之后自认为没有被毁掉，所以认为电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担心下一代沉迷于智能设备会被毁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咯。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举行外籍人才永久居留身份证发证仪式，为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在内的6名外籍人士颁发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2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18年3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3.4%，较上月回升3.4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2764，较前一交易日涨117个基点。因配件供应原因，丰田决定自2018年5月23号起，分批陆续扩大召回部分威驰、花冠、卡罗拉、雅力士、领智及进口埃尔法汽车，共计313712辆。从即日开始，符合北京通民政一卡通条件的市民可到制卡银行网点及北京农商银行办理信息确认及领卡， 民政一卡通还具有市政交通一卡通基本功能，可充值在市政交通一卡通应用领域使用。日前，人民银行发布新规，若使用静态扫码支付，同一客户银行或支付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500元，使用动态扫码支付的不限最高额。正在建设中的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位于工人体育馆西北侧，这里原本是一块临时的绿化用地，虽然也种植有部分草木，但原先只能远观，市民无法进入。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1991年的香港，黎明开始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歌曲《对不起我爱你》都在这一年唱响。虽然黎明的唱功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点不敢恭维，但是娱乐圈里就是这么有意思，就是市场说了算。谁让黎明帅气的外表迷倒了一帮女粉丝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来听91年的歌曲《黎明》，对不起，我爱你。 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旅途谁是我的心中最美，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时时人梦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旅途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作为丰田旗下的一款主力 SUV， 汉兰达的号召力可谓是强悍呀。去年的新款汉兰达在北美上市之后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3月31号，广汽丰田的2018款全新汉兰达全国正式到店上市。新车带来了十足的诚意，以高颜值、强性能及丰富的科技配置，提高了性价比和竞争力。同时，新款汉兰达是加量不加价，全系搭载了 2.0T D4ST 的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和六速自动变速箱，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共八款车型，售价区间保持不变，而核心等级车型价值提升过万。从外到内，新款汉兰达零零总总的改动升级并不算小，新车的前悬比现行的车型延长了35毫米，塑造的更加坚实有力的车身前部，原来在前翼子板处停止的腰线现在延伸至了车头的大灯，充分释放出了优雅流线的魅力。强劲的车身底部配以了贯穿前后的腰线，彰显大汉柔情的形象。前脸强化了梯形结构，上下格栅贯通形成一个大梯形，期间以水平格栅条连续排列，与增厚的前保险杠共同营造出了强有力的连贯性。外形还是不错的，再来看一看内饰吧。灵活的空间布局和座椅编排为全新汉兰达带来了领先的乘坐舒适性。第二排、第三排的座椅不仅可以做到像 MPV 那样完全折叠放平，还可以6:4的分割折叠。巧妙的空间编排也让汉兰达拥有了超高的空间利用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豪华大七座。 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你想要批评别人之前，要知道很多人的处境并不如你，因此对于他人的失意、挫折和伤痛，要将心比心，以一个宽容的心去了解和关心，才是作为人最适当的活法。 放在我

有听友留言，既然可能得到一个亿，那就有可能得不到一个亿。我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拿100万吧，虽然只是假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知足常乐是吧？虽然说了半天，并没有这么一个100万摆在咱们眼前，不然我也得好好考虑一下。我是主播亚薇，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走过，交通灯催促我，剩下的是我家。

每一件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会不一样。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把视野放宽一些，把烦心事儿抛得远一些，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世界原来如此美丽。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黄渤， 比如说领导是有技巧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一下处于到危险的最前沿。比如说领导说话，一般都是